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偏北风二级转五级，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五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3，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书店之夜季与书籍串游季中秋游园会开启，市妇联成立面向快递外卖等群体的服务驿站，气象部门预测中秋节的当天天气晴朗，适合赏月。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分会场北京书店之夜季与书籍串游季中秋游园会，起今天到9月21号在前门书香市业举办，读书、看秀、观展和诗词打卡，公众在雨中打伞游园，度过了中秋假期的第一天。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那么书香市业呢，其实就是在前门步行街那片区域里面呢，是一处主题文化的街区。那么在现场呢，有近30家北京特色书店是亮相书店大街，50多家出版和文创品牌是亮相南小盛胡同和新潮胡同，而多个 IP 艺术展览打卡装置也是布满阿里山广场。此外呢，活动舞台区也聚集了作者和秀场的表演。另外呢，诗词打卡点和抽奖活动也是贯穿全场。虽然呢今天是下着雨，但是依然是吸引了不少读者前来是打伞游园。那么图书呢，当然会是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个重头，像海丰楼书店、幽默书店、人文考古书店、北京博文书社、北京图书大厦、布衣古书局、北京人艺戏剧书店、春风习习、北京世界知识书店、单向空间等等，都是打着雨棚这种那个摆起的这种摊位，带来了新书、好书和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那不仅有书呢，还会有多项的活动，比如说舞台活动区，在雨中呢，作家卢思浩就是和读者们一起是打着伞进行了一场特别的新书分享会，而在晚上呢，这个舞台区也是上演了一场汉服秀。此外呢，还有一些展览和装置也是吸引着读者，比如说在阿里山广场有一个月亮的装置，还有汉字有意思的一个互动展。此外呢，因为下雨，其实有些装置没能完全的展示出来，那么组委会是表示呢，等到雨停之后会恢复和观众见面。比如说观复猫的展览将会用萌宠来重现古人的起居方式，还会有像芬兰精灵母明灯等等。那么这次活动呢，会从9月19号持续到9月21号，每天的中午1点钟到晚上9点。那么感兴趣的公众可以来参与一下。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由北京市妇联指导、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朝阳区妇联、朝阳社区学院联合开展的庆中秋迎冬奥幸福团圆一家亲活动，今天在奥林匹克塔举办。整场活动由面向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家庭开展服务的家庭成长驿站揭幕开启。30户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家庭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活动。下一步，市妇联将会进一步的扎实开展关心关爱快递员、外卖送餐员和网约车司机群体的行动，把服务真正送到他们的身边。东城区总工会今天联合7部门在崇文门新世界商场户外广场举办了暖心再行动中秋献爱心活动，2000份包含了可乐、香肠和牛奶等食品的暖心能量包将会全都投放在国瑞城购物中心和新世界百货等投放点，网约送餐员、快递小哥每周可以领2次。按照关于开展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和发展网约送餐员、快递小哥入会的要求，东城全区各级工会组织积极行动，采取了多种方式向网约送餐员、快递小哥宣传工会组织的职能、服务项目等，吸引他们加入到工会组织。今年的中秋假期以降雨开场，不过中秋节的当天晴朗天气将会回归，适宜赏月。下周四还将迎来农历的秋分节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下周的具体天气情况。 好的，受这个东移高空槽和低层低涡的影响呢，中秋假期前半程本市是迎来了一波降雨。那今天雨势缠绵，最高气温是只有19摄氏度。预计明天呢，降雨会结束，最高气温将回弹至27摄氏度。中秋节当天，也就是下周二呢，天气会回归晴朗，适宜赏月，也算是为中秋节的假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那么下周三正式回归工作日模式，晴朗的好天气呢也随之登场。周三、周四蓝天为伴，气温也是相当的给力，日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26度，风力呢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体感舒适宜人。到了周五呢，周五到周日呢是多云转阴，气温会稍有下降。在节气方面呢，23号，也就是下周四的凌晨3:04将迎来农历的秋分节气。秋分呢讲求饮食均衡，要多吃酸，少吃辣。还可以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说银耳、梨、百合、蜂蜜。另外呢，随着温度的下降呢，还要注意保暖，运动出汗后呢，也要记得及时的添加衣物，以防感冒。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杨帆的介绍，再见。 嗯，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偏北风2级转5级，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5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1，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